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好，人生人生咧145集啦，呢、這个咁嘅祖李安咧闭咗关一足足一个月，搞乜鬼咧？ 吓，永军 去 做， 佢话设计国旗咧，啊要好认真，好用心，又要咧好难咩，好花时间， 好惊嘅， 佢好惊，一个咁认真，我估唔到佢认真得咁交关。我哋呢个国旗啊，而家设计出嚟嗰、那个、成果都相当之。靓，好难得，好靓吓，咁、所以咧，今日一定要将佢哋讲，因为咁国旗嘅意义系咩咧？一个国家吓、啊，一个旗帜就代表个国家个灵魂噶咯，系咪啊？咁其实真系，究竟系个意义喺边度？ 咁系个招牌嚟噶嘛，真系 招牌系啊吓，就讲系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啲人真系唔系好认识噶啦。咁原来呢个人咧吓，佢系设计师嚟噶嘛吓，对呢一方面啊，即系做任何设计之前咧，同我讲话一定要做 study 嘅， 嗯，系嘛？要一定有个 research 同埋个 development， 要 research 添啊，真系 唔简段系要啲， 系啊，咁啊呢一集嘅其实啊，俾晒你噶啦，啊，我系旁听嘅啫，因为我真系唔识，我又好有兴趣学，所以今日成集我要交晒俾你啦。 OK， 好啦，多谢蔡医生先。 我唔讲啊，我哋学嘢啊嘛。 咁即系啱啱热血啦，热血公民佢哋啊，《月时报》啦，搞咗一个国旗设计比赛啦。咁、今次嘅意义都好深远，因为热血本身佢哋系。暫時我哋客觀事實，我哋見到佢哋，即係佢嗰個動員力最強。 嗯哼。 咁所以當佢哋一話，哇！我哋諗住要做一個國旗，認真做個國旗。 嗯。 咁就係、是、做嘢嘅時候攞出嚟用。 嗯哼。 咁因為佢哋即係比較， 我哋係好認真嘅見過。 係啊，係好認真， 一步一步噶。 因為係佢哋係比較我哋叫 majority 啊，係我哋動員嘅人當中比較大牌咁、所以呢個係好我好重視呢件事啦。 好似咧，黃洋達當時好似係喺台灣嘅。嗰陣時講話你要整個國旗比賽，我記得嗰陣時你話聽到已經好有興趣噶啦。我記得你同我講話，收到風話阿黃洋達好似都冇正式公布嚇，話、會整個國旗 漏風漏緊風 係啊，漏咗個口風。咁你同我講話，喂，你已經好興奮噶啦嚇，因為唔知啊，可能你對於設計啦，尤其是我哋嚇、建國嘅圖騰咧，你更加有興趣，同埋真係好用心。嗰陣時你已經準、就話要準備噶啦嘛， 係啊， 係咪啊 嚇？咁係咯，咁所以就嚇，即係、就是、我哋廢話少， 廢話少講啱啦， 我哋開始啦。嗱今次我哋唔係淨係。系啊，即系唔 准备咗好耐啊，今日唔好嘥咗时间。 O、okay, K， 我哋 okay, 我哋去 去 啲，去啲 graphic 先啦。 啊， 咁其实咧，国旗设计呢样嘢唔简单，佢有个特别嘅学名叫做 vexillology 嘅，咁叫旗帜学啦吓。咁入边涉及到嘅嘢系好广泛，即系包括系。每一个旗佢本身都有个历史啦，即系佢梗系有啲古仔嘅。 嗯，冇错，咁啊，有历史渊源嘅。 系即系唔系话求其啊，我摆个正方形喺度靓啲，咁啊咁样嘅，入背后有啲古仔嘅。咁亦都每一个元素摆上去咧，唔会多余嘅。咁所以佢就系我哋叫做有象征意义啦。即系譬如啊，咁呢嚿呢楷代表啲乜嘢？嗰条线又代表啲咩嘢？全部有解释嘅。咁当然有用途啦。咁有啲旗就系、是。即旗不是只是国旗的，旗有很多种的，有些是一些团体的旗、有些是譬如美国，美国有它自己本身的国旗，它每一个州都有一个旗 的、 好了，我们下一个、即这些我们普通常见到万国国旗、很开心的见到色彩缤纷、一般我们见到国旗呢就、即是我们见到是比较几何的东西多一点、即是譬如这些十字架啊，就係我哋見到我哋最右手邊嗰行啦，第二上面數落嚟第二個芬蘭旗啦，呢個嚇，咁芬蘭旗有個藍色十字架咁啦嚇， 咁其他嗰啲又分開三個 area， 三種唔同顏色，咁 and then 佢哋每一個顏色都有啲特別嘅，即係喺佢哋國家嚟講有啲特別嘅意思啦。咁好啦，我哋再詳細啲睇一啲嘢啦。我哋成日講嘅英國旗，見到英國旗好興奮啦，好多人當然係，我哋好感謝英國人，即係過往嗰咁多年嚟， 即係個米字啲代表個商標啊，好多人即係用即係抄佢啊，或者都係因為同英國有關係，好似澳洲啊， 啲人去旅行都中意攞個行李夾有個大大嘅英國旗喺度，容易認啊嘛，因為佢 sharp 啊嘛，係咪？ 我意思話，當然個國旗已經係一個即係品牌啦， 係啊嚇、啊。 我就話好多國家咧，其實都有啲套佢呢個國旗出嚟用。咁係咪都係因為歷史同佢有關？譬如我哋嘅以前個香港個旗， 但凡英聯邦都有嘅， 英聯邦係啊，澳洲 甚至乎美國有個州都有嘅。 哦、 我一間會講埋，咁、 嗯、 呢個英國旗咧就其實咧唔簡單嘅， 係啊係啊， 英國旗本身可以拆開做幾份，因為我哋知道英國咧其實唔係怎英國咁簡單嘅，佢、 哦、 除咗英格蘭，仲有蘇格蘭，仲有愛爾蘭噶嘛，係咪？咁、 哦、 我哋最頂嗰行我哋見到嗱有個英格蘭嘅旗，英格蘭嘅旗就係一個紅色嘅十字架啦，呢、這個聖 George 嘅 cross 啦，咁、 哦、 咧就加埋嗱，如果蘇格蘭咧 隔離交叉， 係啦，蘇格蘭嗰個 cross 咧就係一個交叉嚟嘅、嗯，就係、是、藍色底嘅，咁、 哦、 呢就代表蘇格蘭嘅徽號啦。 有冇原因㗎？ 我暫時仲未睇到，咁、 嗯、 咧、啊、即係佢但凡啲聖 George、聖 Andrews 呢都係啲即係天主教嗰啲聖人或者係、嗯、即係特別嘅代表人物啦。咁、 嗯、 聖 Patrick 啦，咁呢個就係愛爾蘭啦，咁、 嗯 啊、都係交叉，不過佢係紅色噶啦。咁、 哦、 佢哋最初咧1707年到1801年嘅時候咧，當即係當英格蘭同埋蘇格蘭，即係我哋叫做 合拼 嘅時間咧，佢兩個旗都合拼埋嘅。 哦， 咁所以你見到咧就會有一個兩個夾埋一齊，佢有一個紅色嘅十字，亦都有一個藍色嘅底嘅、 哦， 留咗個白邊嘅。 嗯， 咁佢再夾埋嗰個另外嗰、那個愛爾蘭嗰個 Island 嗰、那個嗰、那個 Saint Patrick 嗰、那個 cross 嘅時間咧，咁、 哦、 就而家我哋嗰個 Union Jack 嗰、那個係啦，那個英國國旗。 英聯邦 United Kingdom 係啦 ，United Kingdom，United 係聯合啊嘛 ，Kingdom 係王國啊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蘇格蘭佢如果係即係嗰陣時佢公投，你想獨立 嘅時候，啊、藍色 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咁個旗都要換埋，個旗都會唔同樣 嘅。藍色咁啊要。 係咯，你諗下下最下邊個旗飛走曬啲藍色嘅時候，會變咗啲、哦，即係咪變一個紅色嘅星咁樣咯？ 哦、所以嗰陣時佢哋都好頭痕，死啦！唔知點算啊，好驚好驚脱，即係脱離咗，唔知點算啊！ 你好多嘢都要改嘅，你脱離咗之後嚇，我哋睇下下一個啦。呢、嗯這個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咩旗？澳洲旗啦呢個，咁澳洲旗又係唔簡單。你睇嗱，醫生你都講過話，即係英格蘭嘅旗都sorry， 呢個英國嘅旗咧，都喺好多其他嘅旗都有出現過， 係 即係當英聯邦嘅，佢多數都會有，多數都會擺喺個開，即係近呢個左上角嗰度啦，多數都係擺喺。咁嗱，得意一個地方咧就係咧，原來澳洲咧佢嗰啲星星咧，咁我哋見到即係比較大粒嗰粒星啦，咁、其實就係佢哋Commonwealth 即係嗰、那個即係真係英聯邦嗰粒星嚟嘅。 嗯 ，and then 側邊嗰啲細星咧，原來好有意思嘅，佢唔係亂擺，唔係話求其撒幾粒星喺度啦，唔係亂擺嘅。佢嗰幾粒星咧，原來係即係我哋講星象咧， 係 藍十字嗰個星嚟㗎。 哦，我就係覺得呢個真係似我哋望上天空嗰啲星星嗰、那個 星座 嗰、 啊 那個形象。 係啊，咁、那個意思就係話，因為喺南半球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嗰、那個，即係容易見到呢一群嘅星星。咁、所以咧就係、 南半球特別 係南半球， 哦、 南半球先見到。咁所以咧佢哋就即係擺埋我國旗嗰度，即係代表住啊！你睇下我哋嚇英格蘭嚇大英帝國嚇、即係嚇個勢力係遠到 南半球， 遠到南邊個釒釒嚇都有嘅。咁 係 所以唔簡單嘅啲。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咧就莫桑比克嘅旗啦。 莫桑比克 喺嗱，莫桑比克咧就喺非洲噶啦。咁就嗱，佢比較串嘅地方咧就係咧嗱，其他象徵嘢我就略略講下啦。咁佢比較串嘅地方就係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嘅旗嚟講咧，係只有佢咧先夠膽擺支 AK-47 喺度。係 嗰、那個 AK-47 嚟㗎， 係啊，我黑色嗰兩 係嗰、那個星星白色星星面嗰個啊， 黃色星星上邊有本書。咁星星就係代表馬克思主義， 即共產黨嗰啲咁嘅嘢啦。咁星星上邊就有本書，即係話唔可以做文盲啦，嚇啲細路仔要讀書啦，嚇。咁啊，跟住就有有啲泥耙啊、鋤頭嗰啲咁嘅嘢啦。跟住打交叉嘅就有一個 AK-47，即係上埋嗰個刺刀嘅。 泥耙咁 啲，系啦，咁嗰个就代表农业，即系一个农具喺度。咁同埋 有意思， 系啊，样嘢都有得解嘅。 咁相比黑嘅经济系靠乜噶？ 我真系唔知道，可能有好多好唔讲唔出口嘅勾当噶，我唔知道。 系咯，喂，你呢个国家成立咗几耐啊？有冇研究啊？ 其实是我想他是大概1983-1980咁上下佢开始用呢个旗，即系当时非洲好乱，好多内战噶嘛，系咪？ 啊，有趣，呢、這个国旗几有特别，几特别。 佢夹硬死摆支AK-47喺度就 系咯。 咁嗰啲咩嗰啲颜色嗰啲就好废话，自圆其说嘅，即系咩绿色就代表土壤嘅物质嘅嘢啦。 啊 ，land 系啦 ，land 啦吓，黑色咧就系黑人啦。 啊，真系啊， 真系黑人啦。咁下边个黄色就系话嗰啲矿啦，即系 哦 mineral 系啊，即系我哋知道非洲有好多矿啦， 天然嘅资源好丰富嘅， 当然比西方国家剥削得好紧要嘅天然资源啦吓。 有趣。 嗱咁头先阿蔡医生佢讲过，即系啲复杂嘅旗咁其实有冇咧？有呢个就系西班牙嘅旗啦。咁西班牙嘅旗咧，佢咧就佢摆埋一个 咁多嘢出嚟， 系佢插到好多嘢出嚟噶。嗱有顶皇冠啦， 西班牙国旗原来我净系。知道西班牙是真系红黄咁嘅啫， 系红色就系多数都讲流血噶啦，吓，即系都系讲牺牲啊、流血啲咁嘅嘢噶啦。咁黄色就系佢好似话金色嘅盾咁嘅意思啦，大概就咁咧就即系有皇室嘅代表啦，所以有皇冠啦。咁嗰个盾咧，佢中间个盾咧都分开四楷嘅，咁代表四个嘅即系西班牙嘅唔同嘅地方啦，Castilla 里昂啊，阿拉冈啊 ，Aragon 啊，我有个西班牙， 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咁啊，最下边有个加拉纳达啦，吓。 Catalonia。 头先你讲紧咩？ Catalonia 咯。 Catalonia 呢度冇啊，佢反而系啊，咁佢就 而家先咪又系搞分裂咧，要分要独立嗰 种。好彩冇啊，佢有呢个佢头痕啦。咁佢另外两条柱就系嘅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就系希腊嘅一个大力神啦。咁咧佢咧就就系直布罗陀海峡嘅嗰个象征嚟。 喺 个 嗰度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有意思嘅，全部有意思、有代表性嘅嘢嚟嘅，全部都系唔系乱噏噶。 有个皇冠咧？ 个皇冠就系佢个皇室。 哦，系啊，系啊，西班牙有皇室嘅。 系啊，西班牙个皇室好得意喎，佢原本佢系同法国嗰啲 Bourbons 咧系同一个系列嚟嘅， 系啊， 即系法国嘅皇室同佢 系 有血缘关系 嘅，系啊。 咁所以啲嘢就唔系乱摆嘅。咁呢个印度旗啦吓。 你讲个颜色就唔系咁多字嘅， 唔系佢即系佢有上边有意思，有解释嘅嘢啦。咁佢上嗱黄色嗰楷咧，佢就系话希望佢哋嘅领袖咧都系淡薄物質嘅，即係淡薄物 用，梗係啦，印度係啊， 即係唔會自私咯，所有希望佢每一個領袖都係為人民去做事，唔係淨係諗佢自己要攞幾多，要刮幾多咁樣咯。咁中間就係 light 咧，就係真理啦，所謂係啦，去 真理 係 guide 佢哋嘅 conduct 啦，即係佢哋做行事嘅準則就係呢樣嘢啦。咁最底個咧就係大地啦，就係土壤啦。咁即係我哋由每一個期都 係 spiritual 啊，佢呢個個意念 係啊。系啊， 神圣。 佢唔系净系话俾你听呢一楷代表啲边个地方。 事实上，印度又系一个咁嘅地方嚟嘅。 系啊， 印度嗰个医学，你知唔知有个阿育吠达咁啊？又系佢个医学啊，同埋个宗教啊，系好崇尚嗰种 spiritual 啊，吓灵性啊，同呢个大自然啊，嗰个 contact 啊，咁样。咁而个国旗都反映出嚟 嘅。其实好，即系每次你个国家元首见到呢个旗嘅时候，如果佢系冇忘记到个意思嘅时候咧，咁至少有个 self discipline。 咁呢个应该喺学校有教育。有教先，即系读书要学嘅， 系 即系国旗嗰个意义咁样系嘛？咁其实呢、這个你教咗国旗个意义，讲真，嗰啲学生咧都要学习咗一种咁嘅做人嘅态度啊，人生嘅方向啊，其实都 你个国格咪就咁样标得出嚟， 系啦，个道德啊、国格啊就系咁样形成，好重要嘅、国旗真系。 嗱，跟住呢个最大家最熟悉嘅呢、這个又系雪山狮子旗、西族旗，咁即系唔好话复杂嘅嘢冇。嗱，呢度好复杂，呢度吓有两只雪山狮子啦吓、雪山狮子咧就系代表即系。不论是精神上边，同埋系物质上边嗰个统治咧，即系都系平衡嘅。咁嗰、那个 你会见到那个框好得意嘅，佢冇咗喺边嘅，系咪啊？一个佢上边、下边同埋左边都有。 我以为个位唔啱添。 咁佢就有两个解释嘅，一个就系话将即系广传佛法啦，有咁嘅意思啦，喺个开口嗰度传出去咁样啦。 哦。 啊，另外一个就系个 open heart 嘅意思。 有个 outlet 咁样。 系啦，咁嗰十二楷，红色、蓝色嗰十二楷就系十二个西藏嘅部族啦。 哦。 咁白色的三角形就是雪山啦，吓、咁、那個、另外有个 雪山有太阳， 系啦，太阳就是嗰、那个自由啊，开喜悦同埋繁荣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啊，中间有一楷供养嘅，见到有三个摆埋一齐。 嗰、那个系咪佛嚟噶？ 下边嗰个咧， 红色头顶红色嘅下边嗰、那个。 哦，有个火嗰、那个，有个火嗰个咧就系佛法僧三宝啦。 就系、是、佛法僧三宝啦，系咯，嗰多次。 系、 哦、 啦，咁中同埋正中间嗰两个狮子，正中间佢哋个手一齐推住嘅咧， 用火咧， 火系有个光明炽热咁嘅意思。 有冇炽性炽热得滞咧？ 唔会嘅，咁的而且确呢样嘢即系有个 贪真痴里边嘅真真火。 我嘅唔同嘅，唔同嘅，嗰个系一个光明慈悲嘅火嚟噶嘛，系咪？咁西藏佛教系大乘金刚乘嘅佛教嚟。咁同埋一个满愿宝啦，一个你见到阴阳嗰个符号，嗰个其实一个宝物嚟嘅。咁咧就 哦嗰、那个。咩八卦嗰啲咁 嘅，系啦，嗰个阴阳嗰个符号嚟， 唔系一个波嚟嘅。 咁咧，咁嗰个就有好复杂嘅佛教嘅意味咯。咩有啲佛教嘅教法嘅元素喺度嘅。 系啊，呢、這个好有深度。 嗱、啊，呢、這个好笑啊！呢、這 个咩讲法？ 這個 哇，咩咁似嗰啲咩嘅？ 呢个咧就系、是、你估下呢个系咩地方？你估下呢、這 个？唔识啊，真系。 好奇嚟，我從來未見過咁奇嚟嘅奇。咁呢個奇咧就係西西利嘅奇，西西利即係意大利佢附近有個地方嘅西西利。 意大利西西利係一個國家嚟嘅咩？ 係啊，佢一個國家嚟嘅，獨立咗噶啦。 係咩？ 係啊，獨立咗噶啦。嗱咁咧，佢好笑喎，佢嗰三隻腳點解會係三隻腳咧？係 咯。 佢好 graphically 就係講佢因為佢哋個建國神話咧就係話有三個嘅森林嘅精靈，即係好靚好容易引誘到啲男人嗰啲森林精靈咧。咁咧就佢哋就。去世界的不同的角落去搜罗很多 的生果、即是那些很好味的东西、跟着就好了找到之后就走到海那里就扔到海那里堆埋一堆。 哦，做什么有话的 不是他是这样做了个地陆地出来的意思是。 哦、 即是陆地是由很甜美的东西去组成的。而找这些甜美的东西就是那个三个很甜美 的森林精灵。 哦、那 他直接真的够胆死将个大髀摆了上去。所以很过瘾。好过瘾。那他中间呢那个有个女人头像啦。那个女人头像我们看他最原本就是右手边那个。那个其实是希腊神话的 Medusa 来的。 嗯 即系蛇发女妖啊！望到人会变石头嗰个蛇发女妖，即系佢哋觉得呢个系 又系诱惑嘅字，又系一种讲诱惑 唔系诱惑，因为佢哋好得意，佢哋我谂多少都同啲希腊神话系有啲拉楞嘅。佢哋觉得呢个系即系等于佛教入边嘅愤怒像一样，佢哋觉得呢个系雅典娜嘅愤怒像嚟。 哦， 即系雅典娜要帮佢哋要保护佢哋嘅时候咧，就会派。梅都莎会派阿 Medusa 嚟去守护佢哋，咁但系后屘啲人个个都话哇搞错，派个 Medusa 喺度好恶过咁样，望到会变石头咁，咁后屘佢吞咗就变翻我哋左手边嗰个咧，咁就系系和善啲嘅个样，即系望到佢就即系少啲怨道啦，唔会变石头嗰啲咁样啦吓。咁嗰三只脚就系佢西西里岛有三个 精灵， 有三个嘅角落啊，系直情系角落， 三只手用三只脚， 系啊。地理上边嘅角落，好好笑嘅呢、這个，即系呢个系我见过最奇嘅奇啦。呢、這个嗱呢、這个最大家嚟事嘅呢、這个大 家嚟事啊！呢、這个 咁点解呢个要讲咧？嗱、个问题咧就系咧嗱，即系呢个同教主有啲渊源啊！呢、這个咁呢、个有啲咩渊源咧？就是、教主咧，记唔记得佢2012年佢去选呢个立法会嘅时候咧，咁、有一场公开影喺电视上边嘅辩论 啊， 咁佢就执住阿蒋丽云就问佢：，阿蒋丽云，你咁爱国啊嘛？你知唔知呢面旗点解？ 系咯，爱国啊，连国旗都唔识，你讲咩爱国、啊？ 你知唔知佢点答？佢当其时阿蒋丽云，佢竟然答： 士农工商， 工农工商啊！ 士农工商 系工农工商嘅，答咗两次工字啊！我细心听，咦，两次工字，佢讲乜鬼？佢俾人抛窒咗。 好多呢啲都系。求求其嘅，我发觉 嗱，点解我要讲呢面旗咧？共产党即系中共咧，佢呢一面旗咧，最大嗰粒星咧，系真系代表共产党嘅。 嗯 咁其他嗰啲就係咩？就係、是、工業啦、農業啦、小資產階級啦、民族資產階級嗰啲咁嘅啦嚇。咁就嚇 呢啲聽到而家好多人已經唔識啦。 拗爛曬頭都唔知點解嘅。 咩叫小資產階級？咩叫民族階級？ 嗱，佢小資產階級咧就係話一啲手作仔啊，一啲小商人啊，一啲小手工業者啦，即係話佢哋唔受剝削，亦都唔會剝削人咁嗰啲啦。咁民族資產階級就係嗰啲民族工業啦，即係我唔知咩叫民族工業，但係即管講啦 嚇。唔係咯，我都唔知 講緊乜，講緊乜嘢。咁咧就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啲左膠又好，啲民主派人士又好，成日喺每一年都嗌一次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咁你真係要人改國旗啫，結束一黨專政咯。個中國旗都要改埋。 冇錯啦，咁個國旗就已經係一個獨裁專制嘅代表。 咁即系你叫佢而家改咁， 所以话你冇得 佢唔会改噶。佢 啲人成日以为话可以用和平啊嘅方式去改变啊，或者系争取咩民主，嘥气啦！呢、這个一定要系灭佢个党， 即系改条路， 扫佢哋入去垃历史嘅垃圾堆，冇得救啊！呢个党死梗。 都同埋都崩潰緊啦，佢自己都。 你自己有問題㗎啦。 佢而家佢自己都崩潰緊啦。 死緊㗎，死緊㗎。 咁所以好快，不説也罷啦呢個。 係呢個呢面旗好快就會消失於。 嚇！咁我哋出翻嚟先啦，呢個就嚇翻嚟先啦。 翻嚟先啦，咁少啫咩？ 仲有嘅其實。 仲有啊？ 仲有㗎，咁啊。 咁你用咩嗱？你設計 即係呢個上半部啦。 你設計國旗，你自己有個概念啦，你諗住點樣 approach 啊？嚇！大家唔知睇咗，遲啲你會詳細解你嗰個設計啦。嚇！但我就話你準備設計嘅時候，你自己有啲咩準備啊？你個思想啊，或者係你個概念啊，各樣嘢，你諗住等啲咩嘢落呢個國旗度啊？ 因為其實好大嘅交戰嘅，一諗親呢樣嘢實，如果熟悉我嘅朋友會知道，我之前都會設計過一個咁，咁有喺唔同嘅場合有唔同嘅用途咁。咁但係因為今次佢唔係淨係代表特定一個團體，佢係代表成個香港。咁代表成個香港的話咧，嗰、那個即係大家會 承擔好似大咗好多， 同埋接唔接受嗰樣嘢 係啦，冇錯啦。 因為我哋知道咩事就話啫，你叫一個你我唔信佛嘅，我即係我係一個基督徒的話， 係啊。 咁我見到嘅時候，我點會覺得呢個旗可以代表到自己咧？ 點解連大多數佢成日講係咪咩對大多數啊最大公因數咧廢話，所以但係又唔可以唔理嗰啲， 真係好煩嘅。即係所以以前咧。以前喺 Poly 讀緊 design 嗰陣時候，嗰啲 tutor 講得好啱，佢話一個成功嘅 design 咧，其實咧真正嗰個 design 係佔咗四成，即係靚唔靚啊，啱唔啱使佔四成，嗰六成咩係嘴頭嚟嘅，即係你點樣宣傳，你點樣去解釋，你點樣去 sell， 你人哋接受你嗰套。 所以今次熱血佢嗰個規則咧，佢就係話OK， 你 submit 咗個作品之後咧，佢淨係俾100个字。俾大家去解釋個作品係咩 落咩落嚟嘅時候，你諗咁多咧，硬就係辛苦啦，冇地交。今日接呢個機會你，我俾你講100个字，1万个字，去解釋你嘅創作。 必要嘅我會講嘅， 真係唔簡單嘅，真係好唔簡單。我一聽到設計國旗，你唔係求求其噶嘛？ 係咧，之前即係呢個係我做嘅準備功夫嘅一部分。 咁 睇下夠唔夠時間講先，而家4分嘅。我 不如講你之前嗰個設計先啦，因為你而家個國旗係咪同嗰度，即係之前你嗰、那個 喺嗰度變出嚟 做乜嘢？ 喺嗰度變出嚟， 龍獅香港龍獅旗嘛， 喺以前嘅龍獅旗嗰度變出嚟。 龍獅旗嘅係啦，咁你點會設計龍獅旗嗰陣時，你係抱住咩態心態咧？ 因為其實咧，哎呀，我冇擺到嗰個圖喺度添，反而就其實咁樣嘅，其實咧就係喺戰後啊，香港戰後，即係講緊二次大戰之後咧，咁就英國人為咗去勉勵或者去紀念香港即係抗戰勝利嘅呢件事咧，咁其實係出咗一套嘅郵票。 嘿，你起碼揾個 Facebook 出嚟啊，點樣揾到啊？ 我就八埋一桑，就準備留咗呢個。 係啊， 但係你哋可以，但係你哋咧可以去我 Facebook 嗰度，或者你自己去 search 嗰、那個有意思啊。 可以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咁嗰個咧就係一套嘅郵票咧，佢就係我講我形容 verbally 去形容俾大家聽係點樣先。咁嗰個咧就係、是、首先係英皇啦，即係當其時英皇就係喬治佐治六世啦， 六世 佐治六世啦嚇，咁就。 成個即係橫倒長方形啦，佢又擺喺上方啦嚇。咁、嗯、就有個對聯喺度，好得意喎。個對聯咧，即係兩邊就係、是、一邊就係呢個嘅誒，寫住鳳鳥復興。 嗯、 鳳鳥即係鳳凰，鳳鳥復興。 嗯嗯、 另外一邊就漢英升平。 嗯， 即系汉就系 华人 啦，系啦，咁、 嗯、 英就英国人啦。 升平嗬， 升平、嗯、即系大家可以一起去去 prosperous 去发展啊，去繁荣啊咁样样。咁下边真系隐藏住一个凤凰嘅 graphics 喺度，即系佢用一个唔系咁显眼嘅颜色，佢、 嗯、 唔可以用红色，佢用咗绿色， 嗯、 但系咧系有喺度嘅，有着火嘅，咁、 嗯、 就有埋一个唔知应该拉丁文嚟，即系有个 resurgence， 即系嗰个说话喺度。咁我就第一次见到呢个邮票嘅时间咧，我就已经哇唔知点解好似见到师傅咁。全身毛骨直竖， 明白明白，系啊，呢、這个就 系 嗰种感应啊， 系啊，即 系感觉到一种 connection， 有啲 stimulus 咁样啪嘅声刺激咗你嘅创意就出嚟，创意就系咁样嚟，突然间嚟嘅。有阵时你慢慢去 groom， 去谂，去思，去培养啊，培养唔到嘅，你去查资料，吓，有阵时就系一瞬间。 系啊，我哋嗰阵时咪即系喺我哋嗰阵时读紧 design 嗰时，咪成日啲人咪匿晒喺刺格。 发白日梦最好啊！发白日梦 唔系发白日梦啊，系就嚟赶 deadline， 跟住谂唔到嘢。 有阵时你需要经过个过程，只个脑 blank 晒， 跟住啲人咪匿晒洗手间咯。 咁然后先有嘢出嚟噶，你个脑太多嘢咧，我觉得创意出唔到噶。 嗯哼，同埋当其时咧就喺洗手间嘅最嬲尾个格。最後尾個格咧，嗰道門咧，即係閂埋門嘅時候咧，閂埋門嘅時候咧，個門嘅背脊係寫滿畫滿曬啲 idea 喺度，嗰啲師兄係好犀利嘅 廁所文化， 靈感如篤般泉湧咁啊！即係真係有句咁嘅説話喺度。咁啊，即係我一見到嗰個郵票嘅時間，就有個好大嘅感動，好大嘅感動。即係哇！以前即係唔係我哋自己老作話有鳳凰啊成啊，即係唔係咁樣話係以前英國人都已经用了这个 symbol 去勉励香港人、 嗯、 即是打完仗虽然是颓垣败瓦被日本人被战火摧残得很惨、 嗯、 但是想想我们今天香港即是想想80年代90年代的时间、嗯、是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 在那个瓦砾在那个灰烬当中呢是重生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很hard sell 讲到口都臭埋成日凤凰凤凰大鹏金资料大鹏金资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传承在这里的 地方。是啦所以呢今次就差不多了，下一次就入戏玉啦，吓就系讲我哋香港国啊，或者香港城邦啦，首先系啊呢个国旗。 香港国噶啦，而家 香港国 建国啊嘛，香港国噶 系啊，准备啊嘛，啊而家系准备嘅阶段，咁、我哋吓唞一唞先啦，啱啱再翻嚟。